为历史性的十四宣言发表九周年，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中国地区筹委会，10月4号进行了统一自行车行进。统一自行车行进出发仪式在平壤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前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劳动群众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中国地区筹委会统一自行车行进团参加。仪式上有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凡是继承朝鲜民族血脉和精神的人，都要遵循白头山卓绝伟人所提出的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尽管国内外反统一势力进行各种恶毒的阴谋活动，也不能阻挡我们同胞走向祖国统一的前进。这一天，行进团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从平壤出发，经由一些地方到达了板门店。统一自行车行进参加者在板门阁前院举行了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决心会。之前，参加者向立在板门店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手记碑献花束，并鞠躬致敬。会上，这些人做讲话后，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绑架罪行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做了发言。会上发表了告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